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欢迎来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那今天棚里面又是极端的热闹啊，因为要开学了，开学本来就是一个热闹的日子啊。每当开学呢，我们这边大部因为离香港中文大学非常近，所以你基本上都能看到很多的，尤其是内地的学生，家长们是护送着过来的，基本上就各个 押送着过来， 护送着过来了，拉着大箱，背着大包小包们。就在校园里面穿行，我非常喜欢看这个场面，因为我都可以联想到我当年当新生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我也回味一下。一个呢是看看年轻的模样，一个呢其实也缅怀一下自己的青春。但是我就看到每年的这些开学哈，都有一些大陆的学生跟香港学生之间冲突的新闻。就包括之前那个辽宁的状元，不是第二次高考他又考了状元嘛？之前在港大，但是待了没多久，他就觉得不适应， 是 他想学国学，但是发现香港这个气氛不太适合，他就回去考试。这还算是比较这个 温和的 ，对，有的很极端的。很极端的我都听过好多，有也不能好多啊，反正有内地的学生在香港自杀，当然自杀的原因不知道是为什么， 未遂。 然后我就有自杀的，成功的，经济系啊， 是科大吗？ 科大也有，中大也有，反正是经济系的。我当时还收到过沈祖尧校长就给全体校友发的， 哦、对，没错 发了是吧？就许继有印象哈， 对，卧轨跳轨那个。 然后呢，你就尤其是看他的那个发生的时机，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是发生在就开学迎新营。香港的这个迎新的文化跟大陆不太一样，大陆呢就是军训，你拉到野外或者什么在学校里面几天一个礼拜半个月时间，但是香港他的那个迎新营啊，好像是。新生就是被老生那种各种蹂躏摧残，我具体我没有体会过，但是我听到他们非常变态，就开会开通宵，几个晚上不让你睡觉什么的。就这个 Kellen 应该是深有体会，这港大的本科生。 我是那个浸会大学的本科生，然后我那个在港大念的是 Master 了，但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觉得还好，我朋友之间讲的我觉得也还好，没有新闻看讲的那么夸张。可能也是因为 OKM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Orientation Camp， 就是你新来到那个学校，然后可能人生地不熟，就是有一些学长还有学者就为你组织这样的一些迎新的活动，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大家跟同届的同学比较熟络一点，就玩起来。说真的，你说迎新的那个意义，如果是用传统意义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不大，就不太多。因为像正常，如果你用非常 traditional 的想法，迎新是要了解学校的历史啊，然后你这个系的什么精神啊，我自己真的是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环节。 我感觉迎新它主要就是玩游戏，然后让大家就团队的或者班级的系里面的成员互相的熟悉， 对， 老师和学生之间， 老师也没有参加，比较多的应该是那种 team building 的游戏比较多。对，那我同意，就是更多的是让那一级的学生更快的大家一起混熟，然后因为他也有所谓的祖爸就是祖爸和祖妈的这样的一个 culture。那更多我觉得有点像那种 big sister schemes， 就是有一些二年级的那个学长可以以后有什么问题呀、都可以找他们 辅导员助理辅导员。 潇潇对迎新有印象吗？ 有印象，因为我很多的朋友啊跟我讲说在这边感觉到非常不一样的文化，而且这个祖爸祖妈这个词可不是瞎叫的哦、他们真的有一种 family 的感觉，就可能你失恋了你都会第一个想到去跟祖妈讲，而不是跟你妈妈讲。 就是辅导员吗？ 对， 但是其实祖爸祖妈他也就是高一届的学长学姐， 但是他们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亲密的情感上的联系，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而且有很多 reunion， 就是我们讲的 reu， 然后好像不同的学校你参加不同的学系，像你本来的本科系可能会有一个 orientation camp， 然后你的文学院有一个 orientation camp， 然后你住的宿舍的那一层楼也有 orientation camp。 然后我有几个在香港大学念本科的朋友，他们在开学一个月之后我们约吃饭的时候，他们还是在跟我们讲说还在那个 OCAM 里面。 就是他们会设计一些很 在我们看来还蛮有创意的，但是有些内地学生不太熟悉或者不太习惯，他会觉得是变态的一些项目。有没有什么例子？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毛毛虫的游戏了，就是很难用言语形容，就是一群人，第一个人坐在地上，然后后面那个人也坐在地上，然后把你的脚盘在他的前面，就一个盘在他的腰上，然后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意义真的不知道，可能是大家比较熟这样，然后就盘，就你一组人就要盘成一条，有一点像毛毛虫的东西，然后两组就互相快，就比赛谁快可以到达终点，这样的一些。 你看过 一 个电影叫人 形 蜈蚣 吗？也没有那么夸张了，人形蜈蚣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香港学生的一个玩法哈。那个许记，我知道你是， 我是 以 港 生 的身份 在大陆 考到大陆，对，那就大家在如果在大陆应该都经历的差不多吧，就主要就是一个大热天，然后一个大操场，然后所有的新生坐在那个草地上面听校长啊什么出来训话嘛，对吧？然后就很无聊的嘛，大家其实都没在听的，都在自己在聊天嘛。然后但是我是港生的身份就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有一些你去到有一些什么团的会啊，有一些这个党的会啊，包括是军训呢、我都可以不参加的。 哦， 这个是不一样 的。 所以去大陆读大学的香港同学记住啊，这些全都可以豁免的，但是你们一定要自己主动提出来，如果你们不提出来的话，你就会被默认要修这些，包括什么、毛概啊、邓论啊，这些都 可 以不修，都可以免修。 但是你成绩算吗？ 就不用算到你的 成，但是 GPA 里面就这些 不用算到，不用算进去，就直接就是算你过了之类的。 但成绩单他会要写分数的，那 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我当时 GPA 很低，我觉得就算我考了也不会高了。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你们一定要主动提出来免修这个东西，是可以不修政治课的。 我记得我刚来香港的第一年就是进的神学院。就神学玩的那种迎新跟其他的科系肯定不一样，就当时我们是神学院的老师都会参加，然后我当时玩的那些游戏哈，他们应该是我想想三天呢，我们是所有人拉到那个西贡神学院，哇，面山靠山面海，环境非常非常棒。然后我的一个印象就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学生们的组织能力非常非常强，就是所有的项目全部都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然后包括吃饭都是自己去折腾张罗，然后怎么样去编位子啊，老师应该坐哪儿，学生怎么坐哪儿，就一切的项目的衔接非常非常流畅，所有人都感觉训练有素，他中间没有哪个环节觉得是乱套的，就是我说这种大型活动的这些管理经验学生们是从哪儿积累来的，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好奇。第二个就是老师，你当时觉得老师为什么跟我们照集体照的时候他会站在最旁边呢，然后会在地上躺着呢，不是所有人都排排坐，老师应该站在最中间的吗？完全没有，就是我们当时神学院的什么院长啊、教授啊，都在外面，都是名声非常非常在外的那种，是很有声望的一些大教授。 这个是 文化冲击了。对，他当时一点架子都没有，就是跟你开玩笑啊，讲话有的时候觉得都说的你都有点不好意思接话那种，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架子。你说对于一个刚刚结束大学本科，你像讲的在我们是饱受，也不能说摧残，饱受教育的是吧，你上完政治课什么老师也是高高在上的那么一个形象，你来到香港之后就完全被摧毁。我当时就觉得我天哪，这个地方真是有意思，这是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然后我又回想，我说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第一堂课是什么，是军训。当时军训他就完全是非常威严的教官，你不可以有任何跟组织跟团队脱离的动作，包括你就大家受过军训就知道了，就是你站个五分钟，你要是稍微有一点点动作不和谐，立刻就会被教官拖出来骂一顿。所以基本上你对大学生活一开始就是很灰暗的开始，所以我个人对于军训生活是极其痛恨的，那是大学痛苦记忆的没有办法抹去的一段。 但是香港的迎新现在这两年有发生变化，因为我在中大读研究生嘛，然后我当时在中大的这个迎新呢，就因为这两年可能真的是有太多的大陆学生到香港来读研究生，然后那香港的老师都在用普通话发言，就让我非常不舒服。就整个的你如果你不想象不确认一下自己是在香港的话，你感觉好像自己不是在香港。 那我很好奇他们的那个寺院会师 要怎么进行？ 四月会师是什么？ 就是广东话叫四月五平，就是像那个中大有四个，就雄鸡、 现在不止四个了，现在很多书院。 当时他们常常中文大学会在新闻里曝光的，就是这一个环节，就是四个书院的学生站在广场上互相的、 哦、 就说对方的不是、 哦、 谩骂的那种、 哦、 那之前有 本科生才有吗？ 有，对，有一些哦，你想的是那个吗？然后研究院、 嗯、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年会被大家搬出来讲，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有色情的成分，像那个新亚、 啊、 新亚他们就写的什么新亚 sauna 什么的、 嗯、 然后就拿着各种的那种旗子、嗯、那里就、哦、我们说的五评就是互相的骂大家、 嗯、 哦，原来你讲的是那个 master。 对，因为现在我感觉上啊，真的一半以上都是 master 都是内地学生、哎、 嗯、 那个、MA 啊、 嗯、 就是简直就是一个产业现在。对，大家就是因为这种 MA 都是 有钱 赚，自己花钱的嘛，花钱来读的嘛。 哎、嗯，但是你说这个在香港受 MA 至少也是一年嘛，就这一年的教育、 嗯、 一年之后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入学的这些年轻的研究生们思想上还是会很大的转变，你有没有觉得、 嗯、 潇潇有没有这感觉？ 是有的，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 嗯、 因为我是在中文大学读的一年制的研究生、 嗯嗯、 那我当时来的时候呢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嗯、 那我可以说很多的一些启蒙的教育是在香港这一年当中发生的、 嗯、 那么一年当中你要完成你的繁重的学业、嗯、然后你还要去看整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当中发生的故事、 嗯、 那么这一年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嗯、 所以带来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和知识的积淀来说、 嗯、好，三弟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呢让潇潇先讲讲吧，就是有没有哪几件感觉冲击非常大的事件啊、哦、故事跟我们说一说、 嗯、 好，稍后回来。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最近很多的这个信息源都是从这个微信上面来的。 是， 我那天又飘见一个朋友，他也是资深港漂。港漂这个词儿，许记好像不是很喜欢、 嗯，超讨厌。 但是先不管了，总之呢，他就说，除了娱乐圈之外，估计港漂圈是香港最乱的圈子。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此言。哎，但是他这么一说哈、啊，我就勾起了我很多的好奇，然后就想，哎，你们几个、 嗯、 来跟我们多多来说说这个港漂圈的这个故事啊。先我们解决上一个环节留下来的问题，就是潇潇觉得在香港上学这一年，后来又工作当记者， 嗯、 就是冲击比较大的事情。 其实真的是很多了，一下要回溯还想不起来一个特别具体的，但是我印象有一个很深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课业的作业呢，是要去采访香港的一个新闻事件。 嗯， 那当时呢正好是十一月份，那一年的十一月份有一个非常的声势浩大的同志大游行。 嗯， 哦， 这个 是不是黄耀明那次出柜？ 黄耀明何韵诗， 何韵诗， 对，是何韵诗公开出柜那一次、 嗯、 哇，那一次我印象比较深，因为当时、 嗯、 实际上这个事情本身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对我当时啊，从大陆刚过来，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思想状态来讲，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哈。那么多的人举着一个非常大的彩虹旗啊，直接从那个铜锣湾游行到中环，那大家这个口号都是我们要同志平权，要怎么怎么样，很多那种大叔大妈哦，打扮得非常的奇形怪状的样子，走出来说我要我的尊严。那这个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可能在国内即便你是同性恋，即便你对同性恋没有歧视、 嗯、 但你还会觉得避之唯恐不及，我们不要谈这个话题、 嗯、 我们去讲另外一件事情好了哈、 嗯。 但是在这个地方人们会有一种对自己尊严的一个如此强烈的捍卫、 嗯、 那让我觉得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 对， 这个、 相信很多、很多内地来港的学生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都是来自游行示威集会、 嗯、 因为香港每一年说出来都吓人了、啊、去年一年有6000次的集会游行示威、 嗯、 这个太可怕了，就是在你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在 内地一般人的想象中就是这个社会那不乱套了嘛。 嗯。 可是在香港我们看到每一天大家就周末游行一下，游行完了大家礼拜一照常上班，照常上学，跟没事儿一样。而这个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荷尔蒙全都释放出来了。 嗯。 对吧，这个是很多内地的学生，所以我经常会鼓励内地学生，如果来香港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观摩一下这些民众自发的游行。 对，你说香港是游行之都哈，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游行之都呢没有很准确的理解，比如说反战中游行，那我妈就给我发短信说没事吧，反战中游行。我说游行有什么事儿啊，香港每个礼拜天都有人游行，这个完全是非常文明理性的一个表达自己诉求的一个方式。哎，但是那天游行似乎不太一样。我很少看到有人就是在做新闻报道的时候会把游行结束之后的这个垃圾来作为他们拍摄的对象。 哎，因为都很干净、啊、 但是这一次的哎不，这一次非常脏。 不是，我说一般， 超级奇怪， 我说以往都很干净、啊、 对，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很脏很脏，整个的游行现场完了之后看那些 各种迹象好像看似都不像香港人干的是 吧。好，这个哎，再说说这个港漂圈的问题，为什么讨厌港漂这个词。 哎呦，这又要让我说，因为首先我鄙视所有以漂者自居的人，这种人不管他是无心落足还是无力落足、他的心态都是不健康的。你去到一个地方首先应该融入当地社会、不应该飘着、OK、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某飘就已经让我很鄙视了。这个另外就是港漂的种种的一种虽然我们说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港漂确实因为他们都来自内地嘛，确实有很多共性，比如说他们一谈到政治就敏感，就觉得、啊这个东西是不是最好 不要 谈呐、啊？最好怎么样、但是呢比如他们一谈到战争，哎呀你不要管，不要搞我，不要搞我，但是但是你看到反战中的时候他们又好像有一些动作是在加入，所以说你不可能说你战中就是政治，反战中就不是政治嘛、对不对、然后就是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说他们太不关心香港了，这是让我最为反感的、他觉得自己只是过客，这跟我们现在香港的这帮80后90后很不一样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本土意识在起来、我们在关心，我们不想走了。以前的香港人都是把香港当成一个客栈，然后要么回大陆去要么要离开，可是这一代香港人终于要落根要扎根了，但是港漂还抱着像上一代香港人一样觉得要只是一个客栈的心态。这个是也造成港漂看不懂现在的香港的这帮年轻人他们在干什么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 但是你刚才讲的哈，我就有另外一些，如果我是站在这群人身上，我未必我把自己标签成港漂、但是我确实是从大陆来到香港的年轻人学生的身份留下来的、那我的一个困惑在于我也很想融入香港，可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呢你融入的时候你是有障碍的，就有隔膜的、而且似乎我想融入这个圈子哈，它并不是那么的接受我。你比如说现在什么所谓的陆港矛盾啊，就是这种新闻出现多了之后呢，我可能会对香港人就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这么一个心态、我会觉得这个社会它到底在不在欢迎我、也确实我们身边现在有些新同事来加入我们之后，他们因为去比如说去茶餐厅，他可能不太了解香港这个茶餐厅文化，他本来就是地痞文化， 是 他根本不是什么精英高大上、像北京开的那种都是很高端的，不是，他就是街坊邻里之间你说赌马啊什么的、在里面吹水聊天，他一进去他就不适应，他说对方他怎么他好像是听不懂我说普通话，我想点什么、态度极其恶劣，就直接东西甩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不是，他其实不是对你、对你这个内地人才这样，他对香港人也是这样，他根本就是文化所导致。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心理比较细微的一些误会也好哈，你就非常容易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些的误解，那久而久之就会对这个城市有一些不好的印象。 可是这就要说到你融入一个地方、你是为了让别人来接受你，还是你真的是只是出于自己想要去了解一个地方。对于我来说肯定是后者、我不在乎说香港人认不认为我是香港人，我唯一的目的是我对真的对这个土地好奇， 我想要去了解它，想要观察这个城市的人现在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 嗯， 啊，我们说古代的学者跟现在的学者最大的分别就是古之学者为己读书嘛。 嗯， 他是为自己，他自己有兴趣。 嗯， 今天的我们的读书都是为了考试。 嗯， 对吧？这就是我们在内地接受教育，经常就是为了高考。 嗯， 啊，所以他看的整个世界都是功利性的。 嗯， 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香港对我有用，我就在香港待下来；香港对我没有用，我就不待了。 嗯， 就是这种才造成他们的飘的心态。 嗯，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话，是大家可能先会觉得是香港人不是，就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是香港 不友好， 不友好，或他们不受到欢迎。嗯，但是你先再退后一步想一下，不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有这一个，已经有这一个 perception， 就是有这一个印象是他们是不友好的，所以我在融入有问题吗？我觉得双方都是有太多这种的 stereotype， 或可能也受到一些渲染，就大家都没有在相信对方。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你觉得是先他们不欢迎你而你融入不了呢，还是你已经觉得好他们不欢迎我了，我就不要融入了？ 嗯， 而且在各方面我都觉得是因为他们不欢迎我，所以我受到这样的障碍。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在反省。 嗯， 就是 反省， 对，反省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除了他们对方有问题以外。 嗯， 可能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问题。而我这一个论点是不但只是 apply 在内地人身上，我觉得在香港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就 universal 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很多不同的问题都可以是，我觉得很多根本的问题都像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嗯， 预设，它有一个预设在那边。 嗯， 对。 哎，但是说句实在话哈，你们自己亲身有经历过吗？比如说 Kellen 你是香港学生。 嗯， 那你身边一定是有很多大陆学生跟你做同学。 嗯， 那你们在交流或者一起在做 project 或者在干嘛的时候，有没有真的是遇上一些还比较强烈的冲突？那潇潇和我，咱们是身边有很多香港同学。我自己例子是真的，就是你在班里面你会发现明显是两帮，就一帮是内地的同学玩得比较好。 嗯， 因为你吃住啊生活都在一起嘛。另外一帮是香港，而且很多 part time 的同学基本上是不跟内地同学有任何的往来，一点都没有，就是毕业之后完全失联，就相当于就是两派人，没有任何的交集。我就觉得这个是，其实你说教育者来说这非常失败的，按理说如果研究生你一个班同学毕业之后都没有联络了，这不是非常失败的一个 案例吗？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应该主要以大家来自哪里来做一个分隔。哦，像有很多不要说研究生，像念本科的同学就算是香港人我们也没有再 联 系啊。我觉得 因为从来 就除了我觉得可能从哪里来也已经牵扯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嗯， 像你的背景啊，你的性格，你的喜好，这些很多的东西加起来就是大家我们合不合得来。 嗯， 我们有没有要做朋友。 嗯， 真的不只是那个大家来自哪里的这个分别。 嗯， 就像我刚才讲的，像我本科还有我的 master 有很多是香港的同学我也没有再联系。 人们总是很习惯于看到一个现象就找原因。 嗯， 然后这个其实很多现象是没有原因的，他只是不联系就不联系了嘛。 嗯， 但是我们要找个原因说，哦，因为你来自大陆我来自香港。 嗯， 所以我们不联系了。 嗯， 那其实你仔细想想看真的有这个因果关系吗？ 嗯， 不一定呢。 是吗？潇潇呢觉得？ 我也觉得在陆港关系这一点上哈。 嗯， 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放大了，脸谱化了。 嗯， 实际上本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说，我当然也是刚来的时候觉得，哎，香港同学跟我们不是一路的哈。 嗯， 他们是玩什么 Ocamp 啊什么之类的。 嗯， 我们好像都没这些东西。 嗯， 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会跟你大陆来的朋友保持比较步调一致。 对， 但实际上呢，我在一个偶尔的一个事件当中跟一个香港的同学聊上了。聊上之后我发现越聊越发现彼此之间想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 你对一个东西的情感理解是一样的。 嗯， 因为你们是同龄人。 嗯， 而且你们现在接受相似的教育。 嗯， 你会发现哎，你们是有共同语言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所谓的陆港间的矛盾是被无限放大的。 嗯， 是被标签化的。 嗯， 事实上人跟人之间是有共鸣的。 嗯， 看你是不是有这个心去找。 对，不是族群的问题。 嗯， 它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问题。 而且你自己够不够看一些问题，你自己有没有分析能力。 嗯， 比如说我因为我长期关注这种陆港之间的问题，然后， 嗯， 所以我当我去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内地的同学也很爱听我讲。 嗯， 然后香港的同学也很爱听我讲。因为确实是当我两边都比较了解的时候，一般比如香港的同学他们其实不太，说实话不太了解大陆的情况。 嗯， 于是他们其实当如果我有耐心去跟他们讲大陆的 是什么样的，我们以前的教育是什么样的，他们会有耐心听的。 嗯， 而我相信如果是比如说我一开始抱着说反正你们也不爱听我， 嗯， 反正你们就是你们，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耐心的时候，当然这个会你会越来越大家就无法沟通了。 嗯， 我觉得 我们先稍微休息啊，等会还有很多的故事，下一集也再继续。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Kellen， 我是许季， 我是朱永霄。 好，今天聊开学，来 Kellen 说说你对刚才许季抛的这个话头有一些回应的。 哦，我只是最后想说一下，我其实还蛮同意刚才许季讲的东西，并不是我们完全就忽视和觉得歧视这件事情在香港的社会完全不存在，并不是这样的。只是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的事情都用这一个原因来解释的话，那第一是根本看得不准确，第二也比较不可以找出真正去解决这些矛盾的源头，因为你把所有的那个原因都归咎在同一个原因上面。 嗯， 对，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起来是不是说， 嗯， 没 错。 哎，这个港漂圈啊，我记得我刚才说有一个朋友就说港漂圈很乱，但是我没跟他聊，我说这到底乱到哪儿，嗯，他昨天发这个， 是哪种乱呢？淫乱？ 对，我 淫乱吗？ 淫乱。 我就很好奇，我说这到底是哪门子的乱法。但是问题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说现在所谓的港漂，那港漂你就泛指了，不一定是心态上面漂着， 嗯， 总之就是从大陆来到香港，上学也好工作也好的这帮人是越来越多， 嗯， 但是这帮人身上呢，我觉得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就一个是你讲的比较利己主义啊， 嗯， 什么把这当跳板，他也不会想到怎么样为香港社会做贡献。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政治运动哈，大家一个是完全不关心， 嗯， 二一个呢就很容易这个情绪上脑，好像也不太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盲目了就去追逐他， 嗯， 这个不太好。 没有，关键有一次我在微博上说了， 嗯， 然后很多港漂都很感觉很不忿，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吃过一些港漂开的餐厅 哦 ，OK， 然后是吗？然后那个 有一些是推荐的餐厅， 是吧？那个，嗯，因为以前我看过他们有吕大乐有帮他们出书嘛，什么港漂十味啊之类的， 嗯， 然后里面就有一些餐厅也是在那边创业什么的，然后你就感觉到他们很辛苦啊，怎么样？可是你真的去吃了他们的东西，你真的觉得很难吃，好不好？这个跟你辛不辛苦没关系，你再辛苦，你做出来的东西很难吃，然后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有生意，为什么有生意呢？就是因为有很不断的有港漂来香港，然后他们用他们的， 但是他会把这个当做自己的招牌吗？ 他们用 港漂人开的， 会啊，他们用他们的那个互联网， 哦，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粉丝去推， 人家有， 他们有他们去推这个他们，但是。吃了一次我就感觉上当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时候不是用港漂的这个 label， 他们是用家乡菜的这个 label 吧， 哎，对 他们， 嗯， 对于很多人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 comfort， 真的， 啊， 是一个 comfort food， 对，就像我是湖南来的，我就在香港可以吃到湖南菜， 就是说你做的不好吃就没办法，然后这个我说 这个港漂有什么关系， 我说他们小聪明，啊， 他做的不好也不因为是港漂吗？ 我说他们小聪明，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他们的粉丝团队去平台去推他个，所以他们有生意，他们就觉得自己沾沾自喜，可是这样子玩你就小聪明，你玩不久的。你要开餐厅就是得把东西老老实实的做好，香港的年轻人就有，我觉得就有这个精神，他们真的很敬业，这个是我很佩服。我来到香港的报社工作以后，我真是做不到他们那样无条件的加班，可以一直加班到老板说这个东西可以过为止他们才下班，这个我从内地来的我真做不到，我觉得这是香港年轻人很踏实，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不过我也好想说，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差异，就是因为香港普遍的工作环境就是大家都在加班，如果你不加班的话呢，你就可能会被炒了。然后我觉得许季刚才讲的那个，我自己在我自己 看来有一点美化 的那个感觉，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心不愿情不甘的在加班、嗯、但是因为那个制度和那个环境、嗯、 哎，但是你讲的那个开餐厅的那个事儿、嗯、我觉得不见得只是跟港票圈的什么不踏实这个有关，那人家味道做不好他可能也有挺多的原因没有，我你刚才讲的我觉得一个是内容还是渠道的问题， 没 有 不是有的人脑子很不清楚的、嗯、他就在我上面骂我说那我还觉得港式的东西都很难吃呢， 哦、哎、他们就上升到了这样， 不是关键是你的那个难吃是这个港式的你这个风味的问题、 嗯、 我说的是你那个餐厅的手艺的问题、 哦、 好吗、 哦、 我又不是没有吃过好吃的川菜、 哦、 你那个是、 哦、 对吧，这个不能类比的，那脑子这是读书读傻掉了、 嗯 哦、 我相信实际讲的可能是港票圈这个本身存在性质的问题哈、 嗯、 因为我据我所知港票圈其实也是这两年发展起来的， 对， 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如火如荼的境界，好像已经开公司了、 嗯、哦，是吗？ 是的， 哦，是啊。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公司的存在的话，我觉得它在各行各业的这个人脉的联系啊， 嗯、 各方面的，就刚才我们说的餐厅的推荐啊， 嗯、 可能都是有联系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如果这么难吃的话，那我是不是要怀疑你推荐这个东西是不是诚心诚意的、 嗯、 啊？我觉得可能 就是可能牵扯到背后的一些 利益牵扯。 我不否认他们、 嗯。 作为商业是很成功的呀、 嗯、 就是这帮大陆来的这帮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嗯、 他们是很能干你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说、 嗯、 他们也可以做经济的贡献，可是从这个心态上来说这是不对的呀、 嗯嗯、诶，我想到以前这个上海有一句口号，就这个城市哈、 嗯、 它最开始叫全国到处都在讲做文明的哪哪人， 嗯， 但是只有上海他不讲文明，他说做可爱的上海人， 是、 嗯、 但是你说港漂的这群人，我不知道对于普通的香港市民，如果这群他你把他划过一个群体来说哈，会不会当这群人是可爱的人。 其实我想说、嗯、我是因为在这里工作才知道有港漂这个词、 嗯、 我很多朋友连有港漂这个名词都不是太知道、欸、 是， 对，就他们因为我有时候跟他们讲起这个事情还有解释、 嗯、 什么是港漂，就是在香港， 那你怎么解释？ 我就说就是在香港念书还有工作的从内地来 的 一些人，因为他们有时候连这个词都没有听过、 嗯、 而且我那是我自己个人的印象可能是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有一种觉得港漂比较多是北方人的感觉、 嗯、 就是讲国语的， 因为是跟北漂连在一起吧、 嗯、我不知道，就觉得他们好像都是讲国语的居多。 港漂有一个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很难可爱起来，真的跟他们不关心政治是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一个现代的社会一个人的最基本要求你必须是公民， 嗯， 但是他们这种不关心时事不关心政治的心态造成他们很难成为公民，将来他们在香港待满了七年他们会有投票权，可是你能够想象一个从来不关心香港的政治的分野，什么是建制派什么是民主泛民派，他们都不清楚他们到时候怎么样投下他们那一票呢、 嗯、 他们会怎样左右香港的这个政局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现在到全世界都不受欢迎的原因， 嗯， 人家几百年建立起来的这套民主的制度，就是如果我相信，如果这张中国人的手票手上里面这张选票啊可以换钱的话，他们会拿来换钱的，就是讨厌中国人，讨厌就讨厌在这里，你知道吗？ 我的感觉啊，我觉得港漂就刚刚许记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使得港漂成为一个特别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原因之一。 嗯， 就是我们在国内接受的教育，我们的成长教育是这样的，我们只要念好书，我们只要报答父母、 嗯、 啊，然后说大一点报效国家、 嗯、 但是在香港这边呢，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或者我们讲的更大一点所谓的政治议题实际上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跟国内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社会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能够融入、 嗯、 或者说你不理解甚至于你对此有谩骂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使得你不是那么好的能够融入在这个群体当中、 嗯、 所以我觉得港漂也是比较孤立的在一定程度、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最不理解的一点是很多人都说哎，我不要谈政治，但是还是那句老话，你的生活怎么可能跟政治没有关系呢？你生活的每一刻每一时每一分都其实是充斥着政治这个东西。 香港学生你们饭间会聊政治吗？ 嗯，起码会知道吧，是比如说谁是什么派的、 嗯、 上 Facebook、 哦、 你也会知道、 嗯、因为会不会 真的讨论，应该是说，因为像我念的中学，我们以前每周都要做5篇的英文简报和2篇的中文简报，那就是所以要做功课，一定要看报嘛。那我们中六和中七就是高考的时候，就等上等于人高考的时候，有一科叫中国文化科，就是要等于写论文的。那个很多就是就生活上的吸收，加上现在有通识课， 我想说这个通识， 对，通识课，那他们必须一定要知道时事的东西， 因为考试 要写， 很多都是考时事题。 对， 哎，我最近就发现哈，香港的有些中学生，他们的这个政治的敏感程度哈，和对于时事的了解程度，确实让我看完之后，我自己觉得汗颜。 对， 就是我们当时来了两个。中学生的实习生，他其实也没有帮我们干活，他就是观摩。比如说我们做三立化新闻，他就站在旁边，他就听，然后他就跟我们聊。他说：“我说你平常看什么报纸啊？”他说：“我每天都看信报。”我想我的天哪，我说我都不能保证我每天看信报。你想信报都一般知识分子看的，中产以上。 对， 我说这是因为你的家庭影响还是学校影响？他说都有。他因为我父母，我妈妈在那个立法会就秘书处，他所以呢也会跟政治这个有关联。他另外一方面，学生在学校里面，他说老师会鼓励我们关心政治，必须要了解，尤其是你说香港，现在香港所谓的一个政治，一个以前不关心政治的人，他现在都喜欢聊政治，所谓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有这个氛围。 我遇过 学校鼓励，老师鼓励。 我遇过一些港漂，就是说，哎呀，香港的这帮选民思潮，这帮黄之锋这帮人就幼稚啊什么的。其实有时候我 港漂骂他幼稚， 对啊，就是他就说。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在干嘛吗？傻逼，这不被什么境外势力利用啊什么的。OK， 有时候我自己看他们的一些言论，就是你香港的这些中学生的言论，我也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上是有幼稚的成分在的。可是关键的问题是说，你以为你不关心你就不幼稚了吗？他们一直关心下去，他们到了40岁50岁他们会成熟的。你不关心，你到了40岁50岁的你还是一样幼稚好吗？ 哎，这个我蛮同意的。 不过我觉得现在的中学生对于政治的讨论或认知比起我那一代又会更多。 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根本上真的是第一，就是香港现在的社会可能对于很多事情的争论现在会越来越白热化和越来越激烈。我们的那时候相较比起现在还是比较平稳的，这是第一。第二，我真的是觉得对于通识课是有一个重视，因为现在要考试嘛，你必须像我有个朋友，中学的同学，他现在是在做通识的老师，他们有很多像立法会的整个架构啊，都是在课程内必须认知的东西。那像我们的那个时候还不一定是，但是对于你刚才讲的那两个学生，他们念的是信报，这个我有点诧异，因为我 真的是信报。这个子宇他在办公室， 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 应该每天看信报哎， 因为像我们以前主要的一定是明报，还有也没新岛也有，就主要是明报，另外英文就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就是两个，因为明报在我们那个年代了，还是比较标榜是比较中立的， 现在已经不中立了是吧？所以雪姬辞职了， 不是，是自从我走了以后就。 好，这个最后一部分再聊点啥呢？我们回头见。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好，说回这个开学哈，其实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新闻报道，就讲那个 OCAM 的那个事情，就是发现它其实它也能反映香港这个所谓的宿舍文化。中大它是书院文化嘛，那书院它各个 系的人，他可能比如说我以前住在中大的这个神学楼里面， 嗯， 他相当于还是比较独立的一栋，但是里面我们楼里面住什么人呢？音乐系的有，像我们读这个神学院的，宗教系的有，还有这个什么化学系的有，数学系的有，就是各种系的都凑到一栋楼里面，他就是希望打通，就是你可以跟其他系里的同学都有交流。那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活动，那比如说我要弄一个节目去表演，那可能我宗教系的人我可以唱歌，然后有音乐系的人他可以帮我弹琴之类的，就类似于这种，就大家好交流哈。哎，但是我就发现呢，有内地的同学他们就写那种在香港的生活体会，就还发到什么一读，我是在微信上看到的。他就说吧，有的内地学生呢是非常受不了这种所谓的宿舍文化，因为他宿舍搞很多活动，搞很多活动呢就必须让你参加，因为他会打分儿，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是参加少的话，你到每年就差不多这个结算的时候，你的分要是垫底的话，你就会被赶出去。他说这个让很多内地同学就受不了，内地同学他来我就是想来好好学习，你干嘛给我折腾那么多活动，是吧？就最后搞得就是非常的不愉快，甚至有跟学生会之间折腾啊冲突啊，但是学生会也非常强硬，就还看不惯这帮内地同学，他就知道每天死读书，什么都不关心。这个 不过我认同那个，我觉得宿舍的文化其实是大学体验的其中一个部分嘛，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抱着一个非常抗拒的心在看待这件事情，可能你在里面有找不到它乐趣的地方。但是中大的那些宿舍其实并不是最就不是八大院校里面最所谓的最 harsh 的，其实最夸张的应该是在港大吧，但是在港大呢其实你也有选择，港大有一些就是本来你要选择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 harsh 的 hall， 这是一个宿舍。 他们有多么的夸张？ 其中有一个像特别是传统一开始就有的那几个分就女生的 hall 男生的 hall， 其中他们还是非常夸张的，就是像你要对那个宿舍有贡献啊，然后可能你要在很多有特别的技能，像有一个就打球要很厉害，然后常常要做训练喽。那我听过这个，大家当做故事来听，并不是我不可以考究是不是真的。就是当时是有一个男生，好像说在一个香港大学传统的一个男生的宿舍里面，因为他们在 OCAM 里面要跑山，就是要训练体能，反正就是劳其筋骨，那种就是要你的全新的一个人来接受大学这样的。然后他们好像就是要跑山，然后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就晕倒了，但是他的 teammate 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就觉得也不是不在意，就是没有太留意，就觉得反正我扛着他吧，我们要先把这个 task 这个任务完成。那后来因为他没有立刻把他送，听说了好像还送了去那个深切治疗部，就是 对 对对。但重点是我们大家都以为那他家人一定很反对啊，就叫他所谓的 quit hall， 就是离开这个宿舍不要住了。但听说呢他爸爸非常厉害的说不行，在那里跌倒就在那里站下来，所以他还是要住在那个宿舍里面。 他爸应该也是这个， 他爸教官吧。 我们有觉得他爸爸是不是也在那个宿舍，但是我好想讲的是在这种宿舍里面，特别是在港大里面最 harsh 的那几个宿舍，其实他将来为你建立的人脉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真的，因为这就是像你那种情感和那种 emotional 的 bondage 是非常不一样的，以后在你的职场，在你往后的生活里面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像上一届的师姐，她如果知道你是那个社的，可能会就情感上就已经有一些很多的那种连接了。 对对对， 那 就像那种什么哈佛什么耶鲁玩什么， 对对对 对 对对对， 什么会啊， 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有很多学生即便是知道它是一个非常 harsh 的宿舍，我还是要进去，而且就因为里面都是大家都觉得是 精英啊， 无论是学业，我的学业，我的课外活动，体能，我所有都可以做得最好。 真的是，哎，这个我倒是今天第一次听 Kellen 讲的有这个，因为我看大陆学生写的都是看不惯，因为各种文化的不习惯，说你尤其是半夜开会啊训练什么的，他们分不出来那么多精力，这也确实佩服香港学生，这可能也是跟中学的训练有关系。 对， 哎，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大家来分头来点寄语吧，这个过来人给师弟师妹们，尤其是从大陆来的学生们。 我那这个我特别想跟从内地来的同学说，就是 难得来香港了、嗯、真的是你算算比例，其实全中国十几亿人口里面有那么少数的人可以来到香港，而且又不离开中国的土地，你有机会去体验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真的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多去体验，而不要把自己关在那里。如果你想关，将来回到大陆去，你可以把自己关在那边，没有人来管你。但是这是那么难得的一个机会，不要放弃它。 好，这个好好的利用地缘优势啊，潇潇。 我觉得就刚才说的这个校园文化来讲两句吧。其实我觉得啊，如果你是来读研究生啊，那还 OK。如果你是来读本科啊，一定要小心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个祖爸祖妈的这个文化啊。因为我是中大出来的，我知道我的一个师妹跟我讲说，师姐，你知道吗？我们有多恐怖？我们有一个男生因为没有回答出来问题，然后他们就被恶搞。怎么恶搞呢？让他脱光了衣服跑到那个中大崇基书院的那个湖里面去跳湖。对，我当时听到。我还觉得挺诧异的，不过还好把他救上来了啊、哦嗯。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啊、哦，就是比较黄一点的，就男生呢要做这个单手俯卧撑，那个倒不要紧啊，他底下呢要躺一个女生，然后他一旦撑不住的话呢。大家会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来香港读书的小朋友们，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Kellen 有什么想？ 我主要是想跟香港的那个观众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就也不要有太多的偏见，就是我很珍惜，就可能不一定是来自内地，可能台湾内地不同国家，还有因为香港还有国外的学生嘛，大家应该要珍惜这个多元环境。然后除了就可能欣赏一下彼此的优点以外，也可以反思自己有什么就不足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与其要放大别人的优的那个缺点，不如就大家向大家的优点学习。 好，这个我也四个字，注意安全，各种安全， 出入平安。 对，你知道中大里面它是这个自然环境特别好嘛？ 是， 它有很多蛇，这个一定要倍加小心，尤其是。是吧？ 青蛙， 这个八月多还是香港处于非常湿热的这个阶段啊，大家别想歪了，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非常谢谢几位做客三 D 化新闻，也谢谢各位的收听。那么祝大家开学愉快，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充实和美好的大学时光。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